大家好，我们今天做一个小节目啊，我跟我的大伙伴、 小伙伴、 大伙伴、老伙伴一起做一个，怎么说呢？算是访谈类吗？还是 我们就算聊天类吧？我觉得反正东拉西扯的，是不是也没专门的访谈对象？咱没什么特别深刻主题。 那行，那就是个聊天的一个小节目。对，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颜辉，然后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老伙伴， 我是，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我是 阿明老师。 阿明就阿明吧。 阿明老师，阿明老师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美国，在美国东部的北卡州，在这边读小提琴专业。那颜辉老师呢？ 好，我就是一个搬砖的，然后忙碌在各个工地上，有时候帮人弹弹琴，有时候帮人带带课，也就这些事儿了。 你这说的真像搬砖的。 本来就是。你那边现在疫情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其实还行，我倒真没觉得有多严重，就是从形式上来说吧，比如说学校关门啊，然后那个暑课嘛，本来每年都有暑课，之前的暑课都是线下，现在暑课都改线上了。然后今年秋季八月份开学，现在还没说是线上还是线下，我猜估计得线上吧。但是你像我们这专业就有点尴尬，就是你像小提琴嘛，你像我本来就是靠声音的一个课，然后 没错， 对啊，然后你再加上咱们又看不见哈。这个老师跟你讲什么东西，你得摸摸老师手啊，或者你得就靠耳朵去听老师的区别了。你这网络上这一压缩，啥都听不出来。加上咱看不见，你老师想看你个正脸，或者想看你个问题，咱们自己都对不准。所以这个疫情的确是带来一些很大问题。但从身边生活呀，还有就是说大家的状态来说，我觉得还好吧。反正大家出门都保持社交距离，保持5-6米，反正不怎么，还是很近。而且这边每个人都有车嘛，就还好了。 那你们那边戴口罩怎么样？他们不是比较从新闻上来看，他们是比较抵制那个戴口罩这个行为的。 据我所知，一般的话，出门就溜达的话就不戴口罩，因为大家都隔着很远嘛，就是看对面来一人就赶紧躲开，就还好。那如果去什么人群密集场所，比如说像去超市，然后去稍微有人躲的，大家都戴口罩。目前是都戴口罩的，现在很少吧？你不说没有，很少。 那他们会不会对戴口罩的华人有什么不好的一些情绪啊？ 那可能会在其他州有，但我这边附近的话大家都 还好， 对，还好，还蛮礼貌的，就是离得很远，一看你戴口罩吧，也不会觉得侮辱你，也不会什么，反正就离老远。 那还好，那你在那边的人身安全我就放心了。 也没什么人身安全。 因为前两天看朋友圈，以前帮我搞设备、搞吉他那个朋友，不是他不是在洛杉矶吗？他说他隔壁有个邻居，然后是结婚还是过生日，对，过生日，十几个哥们聚会，然后一下就查出6个来。 哦，这太可怕了吧，这也。 其实是挺吓人 的。对呀、啊。那你现在你是在家还是在北京啊？ 我在家，我在郑州这边。郑州这边基本上都已经全部开放了，就是你除了大家出门脸上都戴个口罩以外，别的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能感觉到还有疫情的这种状态了，基本上大家都该出门出门，然后大排档、夜市啥的也都出来了。 那你比如说你要出门的话，你吃大排档、逛商场，你会戴口罩？ 肯定得戴。我现在就是只要出门就戴口罩，就不光是疫情的事，而且就是这个天气，国内你也知道，北京飞毛、飞柳絮，然后我们这边是梧桐，也是飞毛， 对， 所以戴个口罩其实也舒服。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吃大排档的时候，你戴口罩你怎么吃？ 那肯定戴不了了。 哦， 我见过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人家撩开口罩吃两口，尬又 戴上。 口罩里有 这样 多油啊！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其实挺好。啊，对，那肯定的，就是反正象征意义吧，自己心里求个安稳， 嗯、心理安慰就是。 嗯。 哦，我们俩废话了这么久，没跟大家介绍我们办这个节目的目的呢，就是说，那个我们本身是视障者嘛，就是通常所谓的盲人。然后呢，我们不跟普通意义上的，就是普通人理解的这样哈，我们就是专门做推拿呀，或者是做按摩，然后我们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也有靠自己的专业吃饭。你像我的专业，就是目前来说是小提琴，我现在美国，然后格林斯堡音乐学院读小提琴演奏专业，然后杨辉呢是在国内，然后他的专业是吉他，他吉他弹的是我见过活人哈，不是听唱片哈，是见过的最厉害的，没有之一。 不要这样讲， 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包括手速呀，然后你像 blues 呀这些东西弹的都超级厉害。 我还单身，嗯， 好好好，这个做广告，征婚广告。 不是，我是解释你手速的那个。 哦，相信我们被和谐掉。 然后我们就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太悲惨。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当时咱们还因为这个节目的名字还下了一番心思，一直在想各种各样的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后来阿明老师还是资源比较广泛的，他有这个粉丝团，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弄了一大波名字，然后有一个名字我一眼就相中了，就是这个叫可回收青年。 对， 嗯，就是现在咱们这名字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嗯，你不管是我们这种残障人群哈，残障人群本身就是边缘化的这么一个群体，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职业，还有一些社会角色， 嗯， 他总是会被人，会被大众所谓的主流，他们喜欢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群体、这些角色、这些职业， 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深入了解这些各个方方面面的，让这个大家呢最好是能把这个有色眼镜给摘掉，就是更了解，因为了解他才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俩商量以后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这样觉得不管怎么着，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把我们身边觉得好玩的或者是觉得很厉害的小伙伴，然后想介绍给大家，无论是不是残疾，是不是有视障，还是哪方面有障碍，或者是就是大家普通人，或者大家做的普通的职业，对吧？然后相信杨辉老师还有我身边都有一些很厉害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后期呢也会就是有机会会邀请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的专业啊，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对对对，回头阿明老师可以讲讲他做饭，他那天已经承诺过要请我吃饭了。 只要你要是敢吃我就敢做。 其实所以这个节目怎么说呢，也带有一点小小的吐槽的性质，因为有些事儿真的是有些人，不是所有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确实不了解，但是呢这个不了解呢并不会影响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妄加去判断，所以有时候他会偏离事实的样子很远，真的是很远。所以其实也挺怎么讲，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咱们别往大的说，就往小的说，我们就是聊一聊，介绍介绍，用另外一种角度来阐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对吧？我们不可能总是看到阳光普照，对吧？鸟语花香，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黑夜，有沼泽，对吧？ 嗯，没错。对，就是因为很多人只是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微博呀，然后各种这些就流量很多的这些东西，大家都会在看一些就是比较主流的东西，你像我们这些 非主流可回收的我们这些人，对，我们就可能声音就比较微弱，但是我们也希望呢就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然后来向大家来展现这个世界的另一番样子吧，对吧？我们这个世界是很不同很广阔的，所以说看看其他样子也挺好。像同时我们其实也在观察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样子，我们也一直不是固步自封，我们也是在天天在学习，在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在阅读啊，我们在听，对，在学。 嗯，所以就是当我们把自己展示给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看到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是在观察这个世界。 对 吧？ 对。 嗯，其实有一句特别切题的诗，但是我忘了。 那就不要说。啊，对，如果就是聊到这儿，我们那个可能会给一些就是不太了解我们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很多人就是见到我们就是说，哎，你们怎么学习，你们怎么上网，包括你们这些节目你们怎么录的呀，对吧？你们的音乐你们是怎么学的呀？你们难道是真的是靠手亲自去摸老师的这些动作去学琴的吗？对吗？这谱你们怎么学的呀？我总是会遇到这些问题呢，严辉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我跟阿明老师的专业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我是这种世俗的市井的这个感觉的东西，然后阿明老师这个小提琴属于这种皇家比较有档次的这种东西，所以他要求的可能会更严谨一些，尤其是像这么小提琴钢琴这种很在意这个科班出身的这种严肃的这种乐器，它特别讲究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些就像吉他这些东西就比较随意，自由度就比较高一些，更随意一些。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我据我了解一些国外的这些大师，他们在带徒弟的时候，是徒弟啊，不是学生，就是带徒弟的时候，真的就是口耳相授的这种，他会讲到一些，就是说那些老的这些吉他大师的时候，会讲到一些乐理啊什么的，但是真的很少。主要就是像咱们的这些老艺人，像咱们国内的老艺人也是，就是口耳相授，直接就是我告诉你怎么拉，你就那么做，然后我来衡量，哎，这个味道欠点，哎，你应该怎么样做。你像我们弹这个 blues 啊，或者这些东西比较民族的，都有这种特性。不，当然布鲁斯是人家的民族音乐嘛，也算是民族音乐，就会有这种特性，就是落在纸面上的东西呢，它只是一个信息的传递，但它并不能特别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对对对，它就是你像咱们中国的民乐也是那个韵味在里头，这有时候那个小韵味很抓人的那个东西是谱子上体现不出来的。对，这个所有的民族音乐好像都有这个特点。 嗯， 而且以我浅薄的认知，我观察哈，民族音乐都是以旋律抓人的。 嗯， 它可能跟你的这个演奏的状态有关系，因为民乐可能都是很少的人去演奏，甚至都是一两个人自己一个人玩，所以他不可能啪啪铺几个和声，因为你和声有了，你得有上面有那个旋律的肢体，没有，他肯定是先得照顾到旋律的东西。所以就感觉好像民乐对于这个旋律特别在意。然后话说回来，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像弹吉他的，国内现在刮起了一阵爵士风，就是不管你是弹吉他的，还是弹贝斯，还是弹钢琴的，大家都觉得你弹爵士才是高逼格，你弹这些其他的就处于鄙视链的中下段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爵士乐就跟你们的交响乐应该是很接近的，就是它已经被科学化了，被系统化了，它有一个很严谨的体系，就是你只要按照这个公式，按照这个规则去玩，你不敢说好，最起码错不了， 绝对没错。 这个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感觉像什么呢，就是一个直接是菜谱扔给你，你照着这个上面去多少克多少克，哎，你这样去做多少分钟，你不敢说能做得特别好吃，但最起码吃不坏，味道也还有。但是呢，我们这种咱们这种民乐的东西呢，包括中国民乐也好，西方民乐也好，它就讲究什么呢，一个比如说 放多少盐，适量，然后炖多长时间，适量，然后火候呢适中。那你这个就太尴尬了，你这多少算适量？但是没错，但是见高低的就在这个适量上面。 对， 大师跟那个新手小白就是这么个区别，就区别就在适量上。 对，同样 弹 一个音符，那你大师和小白弹的绝对就是一听天上地下的区别。 嗯，确实是这样。然后阿明老师，你讲讲你们的这个严肃音乐，皇家音乐。 不是严肃音乐，其实你想古典音乐，我们中文叫古典嘛，它英文叫 classical 嘛。classical 其实它的意思其实不是古典，就是经典的意思嘛。所以，好像也我也听说过很多，就是你想搞古，就咱们现在叫它古典音乐好了，就是搞古典音乐的人不喜欢叫它叫严肃音乐或者叫古典音乐，显得这么。就是这么传统化，他们习惯就叫经典音乐或者叫什么，但是我们就通常这么叫，叫古典音乐。就是像我们的话，现在就是根据谱，你叫谱拉，他作曲家要求你在这地方强，你必须得强；这个地方弱，你必须得弱。然后这个像巴赫的话，他一般会写和声东西的嘛，然后是一声部到多声部的，比如说写我的像那种复调啊之类的。那他就一个声部比较强，一个声部比较弱，你就把他的要求的给写出来。然后像我们拉琴的话，其实如果跟流行乐的人玩就很痛苦，就是他们说那我们就走一个一个布鲁斯的一个循环，一个小一段。什么叫布鲁斯的小段？你给我谱啊，不给我谱我怎么拉呀？他们说那不用啊，对吧？我们第几拍是不第几小节是什么音，我们的主音都在那儿都定好了。对吧，直接告诉你自己玩就完事儿，在我们的和声里头，那这对我们来说就太困难了，这没有谱没法拉，或者是瞎拉，瞎拉也那味道也不对，所以就对我们来说就蛮羡慕那些那个就是能玩得很厉害的这些就是即兴特别好听的这些人。 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这属于两条路。你可能走高速的，你就羡慕人家走这个羊肠小道的，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愿意快就快，也不存在超速的问题。 对， 愿意不走了站那停会儿，你高速肯定不行。我觉得这是两个东西，你站在桥上的羡慕和坐船的，你坐船的还站在羡慕桥上的，这个东西不一样。 对，不同的 其实。是，其实你可以都把它搞定了，毕竟人生还有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慢慢搞。 嗯， 对。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是平时怎么学习，我们是怎么做音乐，然后我们是如何与外界进行沟通的。啊，严辉老师，你平时都是怎么学习、怎么社交啊，或者是怎么生活的？ 在我小时候还没有你的时候， 不要这样。 我们俩年纪差距比较大，他90尾，我是80尾，所以还是有一些哦，咱俩差10年呢，真的是差10年。然后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真正的就是纸媒，而且是就是所有的载体都是纸质的。就是读盲文。这个盲文其实比较有意思，盲文它其实盲文对于这个我们来说它有一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它只是告诉你音，它全是拼音，可能就是跟这些不太了解的朋友分享一下，它全部都是拼音，就像你咱们写汉字不写汉字，全部让它用这个汉语拼音标注出来，这个所以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联系上下文的话，你甚至都不知道它应该读几声，尤其是学我们在学文言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痛苦，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全是乱码。现代文还好，一定就只能结合这个语境，所以也比较有局限性。而且就是阅读起来，它还是你用眼睛看的话，可以一目十行，咔咔咔这么往下读。用手摸的话，那只能一行一行的触摸，而且有些人。我就是那种手不太灵敏的，因为老弹琴嘛，有茧子，就会影响阅读这速度。当然，人家小姑娘那个啊，对吧？阅读能力都很强，好像女孩子在语言天赋上就是会好一点，是吧？ 我感觉我们班就是读书阅读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女生，就是她们就会读很快，就比较影响这个输入的这个状态，输入的速率。然后随着后来慢慢应该是先有电脑的这个辅助软件的吧，应该是先有电脑的， 应该是吧，我也不确定。 我印象里头我们当时上课学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个清华的那套读屏软件，对，我们叫读屏软件的意思就是把屏幕上面的可以阅读的信息用语音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就是读屏软件，读是读写的读，屏是屏幕的屏。然后这个把它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只能用一些文本文档，然后上网浏览的话也只能浏览网页的文字的部分，图片就一点招都没有，音频视频那时候也打不开，所以就很尴尬。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那时候整天浏览网页去查什么是布鲁斯啊，帮百度敲一下，那时候还可以用 Google 呢，搜一下。 有年头了。 对啊，你想那个时候就是零一零二年左右，那个时候。 哦，那的确是20年前的差不多吧。 对，然后那时候就搜，那个时候反正就在网上搜到很多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包括一些大师的介绍啊。因为你怎么说呢，可能 你整天吃大米你不觉得有什么，然后你让我们整天吃草的吃树叶吃树皮的人突然吃了一口大米，我们就觉得我的天哪，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味的东西。真的是这样。 确实的确是。 然后我们就去搜集这些资料，你包括现在我所掌握的东西都是那个时候积累下来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零零后啊，或者是再小一点的，甚至是05后07后，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方面是影响了他们对于真伪的辨别能力，还有一方面就是唾手可得，对这个东西的珍惜程度也不够。而且还有就是其实好多东西网上都有答案，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是就是我的一些学生就经常会去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其实有好多东西网上都有，我也是当时在网上查过来的，虽然说当时受了很多骗啊，因为网上这个也没有人监管，没有人这个审核，所以谁都可以张嘴就说， 对， 很不用负责任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然后就人云亦云啊，我听过谁谁谁这么说啊，我也这么说，所以真的挺那个的。所以说不好听一句，我为了验证这个东西花了不少钱。你是到底真的假的，我买过来我自己用用试一试，发现哦他说的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依然不是我想要的，那只能再出掉，所以也交了很多学费。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求真的一路上，我也算迈出几步路，也挺开心的。然后后来就有了手机，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集体感谢一下乔布斯，是吧？ 真的乔帮主太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就是顺手而为比很多专门去做的人做的都好， 做的好太多了。现在苹果系统的无障碍就是 accessibility， 就是我们的辅助功能所谓的，是目前市面上最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啊。 对，所以你看他们有时候那个有些平台做这个读屏软件的横向对比都不带苹果玩的，因为没办法玩， 没法玩，对， 直接去了就不聊这个，万一以后我们还要跟这些人做节目就尴尬了， 打交道。 然后主要就要这个，然后有了这个软件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好了，也多了很多。你像那个时候很早很早之前，我就听他们有很多，因为一个合格的吉他手他必定是半个音响师再加半个录音师，他因为他这些东西你是玩电的东西嘛，所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21世纪的声音它是离不开电的。声音的艺术就是21世纪声音的艺术就是电的艺术，无论你是唱片还是现场扩音， 你这些东西不可能离开店，对吧？你都是要用音响系统的， 除非你在音乐厅，就靠它天然的， 对吧？ 没错，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状态。而且，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如果说那些没有在现场想听那个现场回放的，你还是要 有 离不开这个， 对， 很尴尬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可能本身就弹电吉他嘛，一开始就跟电打交道，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一些留意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可能就知道了一些。那时候弹琴的话，整天看人家咔随手就录了一个东西，特别羡慕。然后那时候咱们用电脑都不利索呢，然后后来有了录音软件，然后就可以。那时候我用的第一个录音软件就是 Audition 嘛，Adobe Audition， 真的是有年头的东西啊，1.5 版本的。 现在在 Win 10上都运行不了。 对，特别就是局限性特别强。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录音软件其实是打开了我们一扇大门，都不是窗了，真的是打开门了。而且我用了这些录音软件，你包括我们学校官方的，一开始给的清华，后来给的阳光，最后我自己掏钱买的永德。哦，王永德先生我觉得也是属于中国的乔布斯， 电脑读屏软件的乔布斯。 对，因为他的理念非常非常的新颖，我觉得特别，这种想法特别特别，怎么说呢，用了什么词儿？特别正。就是他，你看所有阳光也好，清华也好，包括巴拉巴拉好多软件也好，他都是给你啊，你忙着要上网是吧，我给你做个浏览器，你忙着要编辑文本是吧，我给你做个文本编辑器。但是王永德先生不是，他是，你不都有现成的吗？我只要想办法能支持你就 OK 了。这样的话呢，他从某一种方面，他消除了这个盲人跟正常人的这种壁垒， 对，这种隔阂， 打破了这个壁垒。对，你咱至少是代码共享的吧，共用的吧。你像我之前用的那个清华那个读屏，它可能是，文本编辑器，但是它，也是用 TXT， 但是它Word 就用不了，你想用它打开 Word 可费劲了。但是你说正常人，这健全人他不可能，那基本上都是 Word 呀。 对， 所以就挺尴尬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王永德先生也是我们值得去铭记去尊敬的一个老先生，真的很厉害。我基本上就是这样，我的这个信息获取量逐渐逐渐变宽，然后能做的事情逐渐逐渐变多，其实完全依赖于这个科技，依赖于电脑和手机。你包括像我们现在订个外卖出去打个车，真的是很方便。那时候咱们出门想是招手拦个出租车呢，那简直是就是碰运气。 对，现在有滴滴啊，然后有各些车，只要他们有对无障碍做一些支持，有一些优化，我们就都可以用。包括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半夜饿了，叫饿了吧，然后想去哪儿打个滴滴，然后那个包括你去商店买东西，支付宝一刷就非常非常方便，就不像之前想象的。而且你想这些软件的话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就是尤其是在就是金钱这方面，有之前吧，你去小卖部买东西可能会碰到那种就是心黑的老板，你给他一张，因为我们也看不见这个钱是多少的，所以你给了他一张10块的，他可能就给你涨一张1块的，告诉你这5块的也有，虽然少其实也有。而且那个有时候我们这钱吧，比如说1打0钱，然后摸摸摸摸摸，然后夸掉地上了，掉1张2张的也看不见，所以这体验总丢钱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自从有了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呀，对我们来说就是手机上一个数字，哎，我们听到它是多少就是多少，除非你听错了那没办法，那基本上不会出错，而且避免了我们，比如说被骗，或者是我们会收到假钱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就科技给我们带来。 对，很方便。有时候我之前花钱都不好意思拿零钱出去，因为自己找不了还得让别人帮着翻了。 很麻烦，跟别人也带来麻烦，自己也觉得有时候不靠谱。嗯，这每次出去都是花整钱，拿个十块拿个五十出去破，这很麻烦，到最后就手里一大把零钱。现在就很好了，全都虚拟货币，直接就网络交易了，挺好的。而且好像造假钱的都失业了。 对，在这儿再补充一点哈，就很多人说，哎，盲文上不是有，不，钱上不是有盲文吗？其实说实话，除了新的，就是全新的人民币上面的盲文勉强可以摸出来之外，剩下那些假钱，不是那些旧钱，真摸不出来。这个是真摸不出来。你想，一张纸反复被搓来搓去，搓来搓去，你盲人的手再灵敏，你也摸不出来。 而且那个盲文怎么说呢？它是靠凸起的这个点字来识别的。你就别说它那个钱，它那个钱上呢是雕刻出来的那个盲文点，就是像压出来的，像钢印打出来的。它不是说真正像我们用这种盲文的这种打字机啊，或者盲文的笔板这种写出来的。我们是用一块板，然后用这个类似于一个，这叫什么呀？针形的一个金属来扎，然后这个板上呢是上面是有坑的，这个坑呢就是可以放大概测量好它的深度，就是让你的纸扎的半破不破，扎不会扎透，那但是它会鼓起来，因为这个坑呢它是有一定深度的，但不是特别深，然后这样的话是可以摸的。你就别说那个钱上用雕刻技术了，就正儿八经我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刻本，你压在书架上压的时间长了，它那点都会变平，更何况这个钱有时候被折来折去的，然后各种流通什么的，真的是 无法识别，非常非常困难。 对，的确是。所以说我们这期好像就是在说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的确是，包括 没错。 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盲人还算蛮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科技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视频啊，应该叫听视频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微信完全无障碍，对吧？然后就是跟别人的社交，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些百科，什么百度呀，如果翻墙出来的话就可以看 Google 啊，微信百科， 这叫科学上网。科 学上网 OK。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阅读。然后还有一点其实蛮好玩的，就是在苹果设备上，还只限于苹果设备，如果你的视频有字幕的，它就能把你的字幕给你读出来，这一点超级厉害。包括就之前我们看电影，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一部外文电影的话，你想看它底下有中文字幕，那我们看不了，那只能听。那如果英语还不好或者是其他语言的话，那真的没法听。那现在的话就是苹果系统呢，它有一个新的功能，也不是最近吧，还是之前就有了，就是说当这个字幕在下面是你选择的语言它并且有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读出来，就随着它字幕的滚动呢，然后就能把相应的字读出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做的我觉得是真的很人性化。 对，你说这个我还想想，像苹果好像从十几个系统开始，12还是十几，就有了这个相片的大概的描述，它不可能特别精准啊，因为这毕竟这个东西你拍的比如说局部啊什么的，就是它会提示你，比如说我是一把吉他，它可能跟你分不清什么电吉他呀木吉他，这细节你肯定没，但是你至少你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包括特别神奇的时候，它有时候你像常见的东西，比如你拍我们家狗，它都能识别出哈士奇来，所以还是挺好玩的。但是有些识别也挺有意思的。当时说拍了一个照，上面就是那个微信公众号查照片，上面说人体器官，我说这什么东西？后来找人看，就是双手在写字儿。 人体器官，这听着有点可怕。这个其实还好，我之前拍照的时候，来了张自拍。然后他说两张面孔，吓死我了，就拍照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他告诉我两张面孔， 太灵异了，太灵异了。我们可以改，我们可以回头聊灵异话题了。 对，所以说他其实是通过 AI 这个学习，然后深度学习来就是他会越来越聪明嘛，对吧？就是之前就告诉你说一个笔记本电脑，后来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个白色的笔记本电脑， 那之前 对比如说你一张面孔， 他之前就说一张面孔，那现在可能会说一张面孔微笑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戴着眼镜，就他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觉得还是科技对我们这些就是有障碍的人群很大的便利，但是不得不说很多 APP 它的无障碍实在是太糟糕了，而且有的之前做的还不错的App 越做越差。 对，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是搞编程的，不太懂它其中的这些一些道理，总之就是客户体验是变差了。 对， 其实有些一开始还是挺好的， 对，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跟开发成本也有关系，是不是说要做的各个地方细节都做到，是不是会提高它的开发成本，也不太懂这些东西。 或者有一个，我是不是觉得就是可能盲人或者这种有障碍的群体反馈的越来越少了，他们加上就是人员可能有变化，对吧，就像一波做程序的辞职了或者是换岗位了，那下一波那就不知道这条东西了，那就越来越忽视，越来越忽视，也有可能加上也没有人反馈， 对， 用户量比较少。 我觉得还是就是你要呼吁，就是你当你觉得周围人不关注你不怎么样的话，你最起码你先要尝试着发个声试试看。 对， 可能声音很小很弱，但是你发一个声音试试看，因为这个对你没有什么损失，去试一下。 对， 万一行呢，对吧？我咱们老是喜欢说试一下，万一行呢， 对 吧？ 试一下也没什么坏处，也不损失什么。 对，然后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便利，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科技有时候还不是说什么都 OK 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尤其是像咱们要学习乐器，学习演奏这个东西，对于时值时值我想怎么解释，就是 长短， 就是它就是对对对对对，这个音的长短，就是我们在演奏中肯定是要卡节拍的嘛，这个网络它有时候会卡顿，这个就会导致这个东西的不准确。然后再加上呢乐器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灵魂的东西就是音色。而这个网络传输呢对于音色的压缩呢能吃掉很多很多细节，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 对， 尤 其我们是靠耳朵来捕捉所有的这个细节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抹掉我们真的很痛苦。就像大家本来看的是彩色电视，就现在的视频，你突然让你回到上个世纪，然后看黑白的17寸的那种小电视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时不时还来点雪花什么的。 对，没信号来个雪花，一来火车，完了没雪花，没信号了，大概 对，所以这个东西挺尴尬的。就是，现在网络是授课确实没问题，你讲个数理化这些文化课都没有问题，因为它不牵着，你卡一下没关系，再说一遍。对吧，而且大家都有课本什么的，还有辅助的这些手段，但是我们这个不行，就是有时候你示范给你学生或者你老师给你示范都要抓很多细节的东西，真的是挺那个的。而且这种东西它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复制，但其实是没法复制的。 你有时候老师示范的时候怕，哎呀不好，这个没弄好，咱们再来一次，有这种情况的。真的是有，哎，有一遍特别特别演奏的这个情感的技法呀都特别特别好的时候，哎，你网卡了，这个就特别哎呀让人特别闹心了。就 对，的确是这样，还是科技不够发达，我觉得是不是。 慢慢来，说不定以后到了5G 就就会好很多， 可能会好一些吧，我觉得。但是近十几年吧，我觉得这种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为你毕竟这个你通过电来模拟这空气震动这个还是不行，你说是不是。而且包括我们咱们知道，就是你在不同的房间，就是你不同的空间里演奏乐器，它的音色都不同，你何况说这个电模拟的。 对，没错。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因为你耳朵这个东西啊，它量化的指标比较模糊，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去拿个分贝仪，对，你只能测出它的音量，音色的好坏这个其实比较尴尬。它不像你画面，你就举个最简单，你看手机大家都在强调我自己的屏幕差，从分辨率从多少到多少，我提升了多少，我现在都 4K 屏了，都两，那时候我们小时候讲 2K 屏，然后后来就 4K 屏， 都在说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得清楚不清楚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你只要不是我们啊，只要不是我们你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对吧？你声音的话其实就尴尬了。 嗯， 你只要能听出响来，对吧？有时候你说你咱们之前不是还发过一个 B 站，说这个某些传播音乐的这些平台，他们用的这个音质都是有损的，而且是损失很大的，都是甚至都是那种就是残缺的，这种某些频段是有缺失的，他照样也在发，然后大家也都听着很开心，而且甚至呢就是甚至都有一些人都说啊，你帮我找那个混音师，你帮我混一个像某平台上的这种状态的东西，就是明显就是我就想起李宗盛啊，李先生说的这个啊，对，你跟听众去喂猪食，他慢慢吃习惯了以后，你再给他去吃这些特别好的东西，他可能反而不适应这个口味了。所以人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们也作为半个音乐从业者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也是有义务去普及这些东西的，但是听不听信不信这个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了。所以有时候好多东西都被人教坏了。我记得当时咱们我还发朋友圈说过这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要买耳机，然后当时带他去专门是一个啊，咱们不做广告了，反正就是卖耳机的，你也去过对吧？ 嗯， 你知道是哪儿的。然后当时咱们去那个地方去带他去买耳机，然后人家说你喜欢听什么风格的，你喜欢中频多的啊，比较贴脸的贴纯音声的，还是喜欢那种三频比较平的啊，或者是高低这种扩展比较深的大的，听那种大交响编制的。大哥，我想听声音大的响的啊，不是声音大，我想听响的。 这就没法聊天了。 哪个耳机听起来更响一点，更刺激一点，我喜欢那样的。然后就尴尬了就。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咱就不说别的，你就想想我们在音乐中这个花的这个学习成本有多少。你想你真正去好好的听过这些，甭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经典的这些东西，你认真去听过有多少啊？换句话来说，你想想你在我们的初级普及教育里头，咱就不说那个高专业的高等教育啊，就说普及教育里头，你想想你的音乐课一个星期才上几次。 嗯， 然后你的音乐课老师在给你讲什么， 的确是一个很心酸的问题。而且我之前你说 没有你说、 没有，我就说这个学习成本是一方面了，还有我们的乐器啊，我们的设备的这个花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就是说音乐表演者不说了，那其实我们用的录音的设备对吧，那我们这个自己录着玩的不说啊，那就说你出一张专辑或者是你做一个音乐，真正用心做个音乐，那你用录音棚的设备都是几百万的设备，真不开玩笑，真是几百万的设备，一个小录音棚。你大录音棚就更甭说了，从硬件到软件，从各个方面这些东西一下一下调出来，包括后期的调音师啊、混音师各方面，还有做母带各个方面，他们花的时间对吧，这都是花了几百万设备出来的东西，然后你把它发到某音乐平台上就变成 MP3 的东西，就真的很无奈。而且的话就是好好做音乐和那些不好做音乐的你放在一起，很大众其实分辨不出来，觉得说不定那个不好做音乐的更火，那逐渐呢就是这好好做音乐的也会就是有一些这种心态，说那我好好做音乐都没人听的，我干嘛好好做，所以这个市场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们这就是蛮悲哀的。那现在我们没办法，就是说只能说我做东西不是给别人听的，就是图自己开心，说起来蛮心酸的。那实际情况呢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尤其是音频行业大家都在开倒车，你像怎么说呢，你看好多人都是去买那种老淘的那种老设备，你像我现在都开始买一些老琴，因为 怎么说呢，这个现在这个市场，就是当你的真正的价值跟你所能体现价值，能表现它价值，那肯定就是金钱了。因为你人怎么说呢，你总是需要有一个指标来衡量你的这个价值的。那现在来说呢，作为一个商品的话，它的价值就是它的价格，对不对？因为它是商品嘛。你像现在这个琴，如果说大家都做的好琴太贵没人买，然后这个比较次一点的又质量又不行，那他肯定他要提高他的利润点，他肯定是要压缩他的前期投资成本的，从原料上，从做工上，他肯定是要有压缩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品质确实是有所下降的。当然就是大品牌它有大品牌的坚持，小品牌就尴尬了，本身底蕴就不够，然后再加上被大品牌的这个挤压市场空间，所以就很尴尬。整体行业都是这个状态，就是你真正使了十分力做的东西可能只能得到这个五分的价值，但是人家那些使了二分力的可能也得到了五分的价值。那怎么说呢，那你说这个事儿不公平。那咱们不敢说那些人说因为这个市场不理解，市场没有生存空间，我就不做了。这个相信喜欢这个人爱这个行业的人肯定都会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活的人他还是要吃饭的。如果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那他是不是要去找点工作来挣钱让自己去吃饭？那一个人的精力跟时间又是有限的，他既然去谋生了，那他做这些不能用来生存的工作的时间精力就相应的被压缩了。 对， 所以这个专业的人他可能要为了吃饭去浪费更多的时间，浪费更多的精力，那他可能时间长了也不会有这种热情和精力来做这个事儿。 嗯， 所以真正做事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哎，这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和这个时代的悲哀吧，也不能讲悲哀，说这么沉重。 嗯， 但的确是，就目前这个市场的确就是这么个市场，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们说，哎，我喜欢音乐，那我想学音乐行不行？可以，你想学音乐和你靠这个吃饭那是两回事，你喜欢它做一个爱好或者做一个个人修养我觉得挺好。但真正是你靠它吃饭，我还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慎重考虑，这个真的容易饿死人。 嗯，反正确实是这样。就像以前我听好多人都说，你一个从业者他们去咨询这个从业者，说我也想跟您一样做这个工作，甭管是学医的还是学音乐的，都一般稍微有点良知的人他都会告诉你慎重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所能看到的，那只是他们光鲜的一面，更多的是牺牲品你都没有看到，你看到的都是那个1%或者1000%甚至1000000%的成功者，而那些99%的9999%的你都没有看到。所以 淹死了， 对，淹死的那些，拍死在沙滩上的那些你都没有看到。 对， 你只是看到那个弄潮儿冲浪站在浪尖上的那帮人。 对，就那几个。 所以一定要慎重。当然你要说我就是喜欢，我不挣钱，我因为这个事儿要饿死也行，那就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如果你真正足够热爱的话，那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更希望我们从事的或者我们的这个行业会越来越蓬勃发展，会走向一个正向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走入个下坡路，我们当然欢迎，但是真正说你考虑好了再入就好了。 当然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学语文也没有奔着文学家那个去。 对， 对吧，学数学也没有说要当什么院士。学物理也没有几个都能研究出原子弹来的，但是我们也都在照样学。所以音乐你也可以这样去学音乐，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是想就打比方说 你学音乐要做成一个歌手或者做成什么东西，那你就想想中国学过数学的有多少，有几个成数学家的，学语文的有多少，有几个能成作家啊，当然那些发本书就成作家的那种在我们的眼里边啊，当然我们也都目中无人了，在我们眼里头我们也不认为那些是作家。 对，的确是。哎，所以说我们这个聊这么沉重 啊，对，话题聊的有点 沉重太 沉重 了点，哎，没办法，的确这个行业不景气是真的。 其实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无情的世界，这世界本身无情，但是要深情的去活着。 最后灌一波鸡汤，这个世界还是有爱的，我们还是爱这个世界的。 对，你来我们这儿，至少我爱你。 好吧，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久了，我们第一期可能没有太控制好时间，但是也没关系了，我们把自己的心里话和我们想说的先表达清楚，那我们下一期再聊聊新的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后面呢也会邀请到很多好玩的这个好朋友一起跟我们做节目，不一定我们这个节目能火，我觉得99%的可能性不火，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聊的 99.9%的不火。那0.00001%那也是就是说话不能说死， 是 这个原因，留一点 留一点，对。对，不管怎么着吧，但是我们还是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东西，对吧？不能，毕竟不能让自己随波逐流下去，还是做点。 没错，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对对对，OK， 那我是阿明， 我是烟灰。 OK， 我们 当你缺少温暖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陪你聊聊天。 征婚广告吧， 我们也可以。对，当这个世界缺乏爱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阿明和我们会一起来爱你。 拉个颠北了。 OK， 这个节目结束不了了吗？ OK， 那就这样吧。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